后她的美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。分手后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合十。 在我的爱里，在我 越爱你。 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 今天雀哥，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薛之谦演唱的《绅士》。《绅士》之后是林忆莲和李宗盛共同带来的《当爱已成往事》，非常经典的歌曲。之后是张学友的粤语歌《仍是会喜欢你》。芊芊雀哥，不要错过你爱的那一首。 好久没见了，什么角色呢？细心中感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。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，频繁暴露了自欺欺人者，越掩饰越深刻。你说我说听说，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，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了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，可以吗？你退半步的动作，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，伤害还那么大。我只能扮演个绅士，才能和你说说话。 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曲。

家乡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《流浪的终点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张浩哲演唱的《带我到你最想去的地方》，孙燕姿的《第一天》，孟庭苇《原本今生以为》，任贤齐演唱的《两极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辛晓琪带来的《戒痕》。 你将不会再从我的脸上找到泪痕，有些恨我不会承认，别再好奇我的手指上那一道戒痕。平凡的女人，悲伤的印证，哦，伤心人把谎言当真，才在回忆手指上那一道戒痕，平凡的女人，悲伤的印证，哦，伤心人把谎言当真，才在回忆中浮沉。 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么不在乎，我的感觉从不模糊。要是觉得无法把我一次看清楚，那是你总是把爱当赌注。我的心已经忘记了该流浪，因为你让我不忍心游荡。带我到你最想去的地方看一看，也许那就是最后一站。带我到你最想去的地方走一趟，让我有被等待的希望。像别人认为的那么不在乎，我的感觉从不模糊。要是觉得无法把我一次看清楚，那是你总是把爱当赌注。我的心已经忘记了该流浪，因为你让我不忍心游荡。带我到你最想去的地方看一看，也许那就是最后一站。带我到你最想去的地方走一趟，让我有希望。带我到你最想去的地方看一看，也许那就是最后一站。带我到你最想去的地方走一趟，让我有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见到你不是很习惯，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，期待不一样的未来。第一天到存在，第一次呼吸畅快，站在地上的脚踝，因为你而有真实感。第一天我存在，第一次能飞起来，爱是腾空的梦幻，第一天 继续来欣赏孟庭苇的老歌《原本今生以为》，这首歌收录在1993年推出的专辑《谁的眼泪在飞》当中，是一首唱给失恋的歌。 该如何让我继续？世界已变得拥挤，每个人仿佛都失去。在梦里面的自己，原以为我们学得会让彼此的眼没有泪，原以为我们看得见明日的天更美，开始放弃一个在我心中追逐的影子，开始放弃一种陌生的熟悉，开始相信原本今生以为不可能的事，却会开始习惯一个人做的事，开始习惯一个人的方式。 习惯一个人做的事，学会开始习惯一个人的方式，开始放弃一个在我心中追逐的影子，开始放弃依旧陌生的熟悉，原本今生以为不可能的事，学会开始习惯一个人做的事，学会开始习惯一个人的方式。心脏的拥抱。

首粤语歌是黎明演唱的《无名份的浪漫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谢雨欣演唱的经典歌曲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。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下面我们来听尚雯婕的翻唱歌曲《夜夜夜夜》，是电影《非诚勿扰》当中的插曲。 尚雯婕。你在哪里？我想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。想问

到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红色高跟鞋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天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以下经典老歌：孙悦《哭泣的百合花》。孙燕姿《梦不落》。伊能静《流浪的小孩》。娃娃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小虎队天天想我。 流泪的时候不要忘记我。 蔡健雅若你碰到他。 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。 王蓉我不是黄蓉。 我不是黄蓉。 张浩哲恰恰和曼波。 就唱吧就跳吧。 梁静茹宁夏。 宁静的夏天。 千百惠离开你。你快回来， 你快回来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天阙歌节目当中。千天阙歌跟歌声一起涌动的是我们难忘的青春回忆，那些经典老歌我们始终铭记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的经典歌曲爱我就跟我走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天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不见不散。 爱我就跟我走，我会用全部的爱为你护航，不管世界有多少漫长的路，想到处飞扬。我有个小小愿望，带着你的梦到处去流浪，我们一起把那小小的梦想变得浩浩荡荡，把你的牵挂挂在我心上，把你的泪水藏在我的肩膀，迎着风等于翅膀，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，让梦想尽情飞扬。小小愿望，带着你的梦到处去流浪，我们一起把那小小的梦想变得浩浩荡荡，把你的牵挂挂在我心上，把你的泪水藏在我的肩膀，迎着风和雨征服高山海洋。就跟我走，我会用全部的爱为你护航，不管世界有多少漫长的路，把梦想到处飞扬。爱我就跟我走，让颗心撑起来等于翅膀，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，让梦想尽情飞扬。就跟我走，我会用全部的爱为你护航，不管世界有多少漫长的路，把梦想到处飞扬。爱我就跟我走，两颗心撑起来等于翅膀，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，让梦想尽情飞扬。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，让梦想尽情飞扬。我有个小小愿望，带着你的梦到处去流浪，带着你到处去流浪。